但是我们这些的话已经处理啊，处理了放到这块区域。 刚才是中国第十六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的扫雷官兵们讲述排雷的故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这也是中国扫雷官兵每天出发前必喊的口号。扫雷俗称是刀尖上的舞者，稍有不慎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只有事事把安全落到实处，才能够一直保持零伤亡。据介绍，中国扫雷官兵的精湛业绩也使得很多国家的维和部队慕名前来观摩学习。为此，联合国黎巴嫩司令部还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所有维和部队观摩扫雷作业必须要提前预约，统一安排。而现在预约到中国扫雷现场观摩学习的行程已经排在了几个月之后。这些来自中国的扫雷官兵以忠于祖国不辱使命展示国威的维和精神，彰显了中国力量，传递着中国精神。好了，到这里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九月二十三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